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乔队，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蓄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告诉周瑜，如果要想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之前必须要彻底解决吴侯孙权的思想问题。周瑜听了是将信将疑，难道诸葛亮比自己还了解孙权吗？那么这一回周瑜去见孙权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孙将军虽然宝剑赐给都督，但是孙将军仍有余力。那以孔明先生之见呢，都督，请您深夜过府，单独跟孙将军谈谈，解去孙将军的疑虑，以曹兵兵数开解之。孙将军决心在下，您再出兵，我孔明一定效犬马之劳。好，那就请孔明先生回归馆驿，带我进府。周瑜心里有点别扭，我跟孙权多少年了，我保着孙策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在孙权手下掌握兵权，孙权心里想什么你知道，我不知道，你就见过我家主君孙将军一面，你要知道刘备肚子里想什么行了，我家主公孙将军想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所以有点不高兴，就请您回归馆驿带我进府。鲁肃鲁子敬站起来，请吧。把诸葛亮请出来，把诸葛亮送回来。周瑜周公瑾坐在这儿生气，想来想去，诸葛亮说的也许有道理，我得面见孙将军试探之。来呀，备马，手下人把马备好了。周瑜周公瑾带着两个从人，陇司江镇等班干上马，催坐骑直奔孙权的府。前府后边是孙权家眷所住。到府门前甩灯，临安下马，有人接过马去，俩家人在外边等着。周瑜周公瑾迈步就进去了，说用不着乒乓吗？用不着。那周瑜跟孙权什么交情？再说周瑜是水军大都督，掌江东的兵权，出入府门没人敢拦。迈步进去了，有人在这伺候，都督您找孙将军吗？孙将军在何处？在书房呢。哦，周瑜马上明白了，一个人在书房必然在思虑。您看这书房有书房的作用，说已然跟徐夫人那俩人推杯换盏开怀上瘾，那立刻就走，甭问了，两口子都聊上天了，我干嘛去？孙将军在书房，那就一个人在独自思想， 四天我到周，周一周公瑾一拦，手下人不跟着，书房在哪儿知道？周一迈步走到书房外，往里边一看，灯影摇摇。孙权的书房挺大啊，啊，跟我们家不一样啊。我们家我一桌子挺知足的啊，坐着能写把扇子，你一买就高兴了就得了，是吧？人家孙权在大书房，好家伙，孙权在书房里来回踱步，灯影摇摇。周一周公瑾在外边一看就知道，孙权在思虑国家大事。周瑜迈步上台阶，轻轻的一抬门，把门一推。说干嘛一抬门，过去的门跟现在不一样，门轴门转，轻轻一抬，没声，往前一推，不能滋溜，那孙权就知道了，轻轻一推不能打扰孙将军思虑，轻轻的脚步迈步走进来，反手把门一推，漫步走到孙权的身背后，孙权并没回头。周瑜周公瑾站在孙权的身背后，按现在说足足有一碗茶的功夫，听气息周瑜已然感觉到孙权知道自己到了。周瑜周公瑾抱拳深施一礼，公瑾拜见将军。孙权猛一转身，伸手就把周瑜的手攥住了。公瑾，深夜前来必有计教我。说你深夜前来必然有高明的计策教我，你是来帮我解决思想问题来的。这一句话周瑜周公瑾就惊了，看起来诸葛亮真说对了，孙将军有心事。请问您面对曹操83万人马还有疑虑否？那两个人不用客气，周瑜周公瑾直言相问，你是不是对待曹操的83万人马打仗还有疑虑？公瑾以深知孤亲，完了，周瑜心说诸葛亮全知道，比我都明白，你深知孤亲，不是我深知孤亲，是诸葛亮深知你心，深知孤亲。曹操借天子之名诈称百万大事，宴长江下寨，威迫江东。你想想，曹操自打兴兵以来，灭吕布，灭袁术，灭袁绍，战败张绣，得了荆州，战败了刘备，唯独孤尚存。您听这句话就说明孙权的心里根本没刘备，唯独孤尚存，就我一人了。那刘备打了败仗在江夏这忍着，那将来就完了，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刘备，唯独孤尚存。江东已立30，孤长父兄之基业，岂能将江东事业一旦归附曹操？但是曹操却是兵多将广，孤听了子布之言，失望也。天将你赐予我，你马上跟子敬商议如何对付曹操的83万大兵。周瑜听明白了，诸葛亮确实说对了，想打不想打，绝不能归降，那是孙权的主意。但是打，江东的人马兵少将危，曹操83万人马怎么打？害怕。周瑜一看呐，诸葛亮交给我了，以兵术开解，我得开导开导孙将军。将军，您不必过虑。曹操诈称83万人马，您要知道，曹操在山东起事时30万青州兵，可是打徐州跟吕布、鄱阳一战，曹操只剩下数万人马，并不是剩下30万青州兵。跟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一战，曹操剩下的兵也不过几万而已。虽然说灭了吕布， 灭了徐州的人马，而且也灭了袁术。在冀州一战、官渡一战，战胜了袁绍、袁本初，以少克多。您可要知道，那是虚张声势。曹操几万人马虽然把袁绍灭了，袁绍的兵将不是真心都归降，大步离去。曹操人马加在一起也就十几万之多，中原屡次战争了。曹操打了这么多年仗，损伤太重，此一次大兵南下，荆州人虽然归降了，但是荆州的百姓跟士兵不是真心降曹。真的跟曹操一心一意打起仗来的也不过十来万人马，将军千万不要发愁，有我周瑜、周公瑾掌握兵权，将军您给我几万大兵，我决心以身济血大破曹兵。孙权听到这儿，把心放下，揪住周瑜的手，公瑾，天赐于我呀，你今天说完我把疑心去掉，公瑾，我给你人马，你速与子敬跟城破老将军商议如何退兵，倘有不意马上回来，孤带兵亲自讨之，要称霸于天下。孙权是英雄，孙权有决心，如果你打了败仗你回来，我孙权孙仲谋指挥人马一定杀上前去。公瑾，粮草军帐我随时准备，谢过孙将军，告辞。周瑜、周公瑾知道以军术开解，孙权有决心抗曹了，转身想走出书房，迈不下台阶走出孙权府，手下人把马牵过来，鲁司将任等帮安上马。孙权决心破曹了，我以军术开解了，我可以回去了，踏踏实实找诸葛亮商量了，鲁司将任等帮安上马。哎呀，周瑜、周公瑾心里一哆嗦，孙将军是我的主公，孙将军心想何事，我周瑜不知，诸葛亮知道，诸葛亮这人天人也啊，倘若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曹兵败北，诸葛亮我就惹不起呀、啊、那诸葛亮保着刘备、刘玄德借机坐收渔翁之利，天下岂能完全归孙？ 我必须先把诸葛亮杀了，不然的话没法惹。所以他回到都督府就把鲁肃叫来了，我得想办法你帮着我把诸葛亮杀了。那鲁肃不干呐、啊。鲁肃是东吴的大政治家，主中孙刘两家联合破曹。鲁肃说不能杀，用人之际您等灭完曹操再杀行不行啊？再说了，诸葛亮这么聪明这么能干，他哥哥诸葛瑾在这儿呢，当募兵的，您可以把诸葛瑾叫来，让诸葛瑾劝劝诸葛亮，让诸葛亮跟咱们同是乌侯，同是孙将军，你看怎么样？好啊，这个诸葛瑾一说，要能把诸葛亮说来同是孙权，周瑜最愿意。所以说您分析周瑜、周公瑾，说周瑜心胸狭窄，其实不是，周瑜、周公瑾这一生为的就是乌侯孙权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周瑜何尝愿意光有六郡八十一州呢？周瑜、周公瑾就想着保着孙权称霸于天下。孙权驾登九五是皇上，我开国元帅，所以他恨诸葛亮，不是恨的诸葛亮这个人，而是他保刘备没保孙权。那么说，如果说诸葛亮答应了不保刘备了，过来保孙权了，周瑜、周公瑾肯定跟诸葛亮结为很好的朋友。周瑜一听，是啊，让诸葛瑾劝劝，倘若诸葛亮要跟我同是孙将军，能够强大江东，太好了。第二天江汉行听令，什么时候您听我们说书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点名什么时候点，某时，某时是几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某时是五点至七点，五点要点名，点名过某吗啊，说现在叫五点呢，反正五点我就刚睡觉啊，这个 那时候古时候呢，晚上也没有那么些娱乐设施，说打会麻将啊，没有那么些灯油，是吧？这个听听卡拉 OK 啊，那时候没有，打的游戏也没有，所以说呢，那时候劳动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买不起灯油，睡得都非常早。你要听洛派京韵大鼓小菜舞，骆叶松老师唱这丑末寅初啊，丑末寅初，日短父母丧，等等个儿一个的啊，他是丑末寅初，丑时寅初几点？老百姓三点钟就起来，天也就稍微有那么一点光亮。农民背着锄头种地去了，学生背着书包上学去了。那么部队里头，军营当中点名过某发放军情，某时必然点名过某，某时不到，17禁令54斩就斩罪。所以终于周公瑾传下命令，江汉行营点名过某，军队里的动静都大。所有江东的将士儿郎知道吴侯孙权任命周瑜周公瑾为水军大都督，程普为水军副都督，要决心跟曹明决一死战了。大家伙儿人情激愤，所有战将就等着周都督派兵遣将了，大家严阵以待，就静听江畔行营当中的巨将鼓响。大家伙儿都在这儿等着，唯有一个人着急，这人姓程，叫程资，他爹就是程普，跟着长沙太守孙坚创江东事业。老将程普韩当黄盖总茂，总茂死了，老将军程普，程普头天晚上睡觉，睡觉前喝酒，那程思心里不明白啊，老将军的儿子，程思一看爹在这喝闷酒，您想想，孙权在将军府传下命令，周瑜为水军大都督，程普为水军副都督，程思能不知道吗？看见爹面沉如水回到府中，在这喝闷酒，程思能不明白吗？哦，我父亲是看不起周瑜，他是老将军，周瑜太年轻，周瑜是正都督，他是副都督，心里不宣愤，我劝劝吧，知道爹的脾气不敢劝。爹您少喝点睡觉吧，明天江汉行营听令某时点名。出去，噌就出来了，不敢惹呀，再不出来扒一勺拐子过去了，推出来外头看着一会儿，跟老太太说，妈您劝劝爸爸，别让他喝了，我管不了啊儿子。你俩这刚看着，好容易老爷子喝一耳水，连脱衣裳都没脱衣裳，喝完酒把酒杯往边推，啪躺那儿，说着没着，说不着没有着，也不知道到底着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程思老早就起来在外头站着，一看爹不动弹，没辙，把老太太叫出来，妈您把我爸爸叫起来了，不然的话一会儿点名过某，17禁令54斩，我不敢呢，就你爹那脾气，你把他叫起来了，不然的话17禁令54斩是啊，我也怕老头子死啊，我这么大岁数居庄守寡的，你等着。老太太也急了，老太太进来，老头起来吧啊，点名过某，浑身难受。程思心说哪儿难受，这儿难受，你起来吧，儿子在外头等着，盔铠甲胄都给你预备好了，穿戴起来，赶紧够奔行营吧。我身上难受，让他带去啊！程思心说让我带去。老太太出来了，儿子，听见了吗？听见了，让你带去啊！儿遵命，不遵命行吗？一说遵命，老将军往那头一歪，睡着了。反正我儿子带我去了，我有病，你不能把我给杀了。程思没办法，穿戴整齐，穿着帅服，骑着马够奔行营。到行营这儿一看呢，好家伙，时辰已然快到了，就听见营中巨响鼓响，头痛巨响鼓一响，所有的将士儿郎，营中的战将，顶盔贯甲，罩袍手戴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二通巨将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士卒官当齐聚，中军大帐。三通巨将鼓响，周瑜同身帅服，迈步走进帐中，端然坐在帅案之后，好威风。程思在哪儿站着呢？程思没站着， 程四坐这儿了。为什么坐这儿了？程四进来的时候，老将军黄盖站在头一个。黄盖一看，你爹呢？身上不舒服，心病。你替你爹来的啊？那儿坐着去。副元帅之职，哎，没办法，程四只能坐在爹爹副帅这个座位上。周瑜、周公瑾在后帐之中已然看见了。周瑜明白，周瑜是二话没说，现在大敌当前，敌人是谁？敌人是曹兵。周瑜、周公瑾通山软红符往这一坐，大家伙一看周瑜，啪下这信心就起来了。周瑜年纪轻轻，风流倜傥，头上戴着亮银三叉帅字盔，三叉头一横伞，中缨飘洒，双叉至金尾，身上穿着软铠，出为将，入为相，侠文官武，外边是素缎头战袍，腰封玉带，足纵冠前，肋下佩剑，在帅案之上，帅印令旗令箭，放着乌侯孙权的这口宝剑。这口宝剑那就是尚方宝剑，宝剑给我，将军把权力给我，我指挥东吴的人马要跟曹兵决一死战，就等于孙权在这看着呢，等于主公在看着呢。三通巨将鼓响之后，这边老将黄盖、韩当、黄盖两名先锋官带领大家参见元帅，退立两厢，咔，两位老将军带领众单将所有文官往两旁边一站，整个中军大帐鸦雀无声。程四在这看着，就周瑜这威风就压得程四喘不过气了。周瑜、周公瑾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将军列位先生，而今奸臣曹操欺天子压群臣，求天子于曲昌，屯暴郡于境上，83万人马诈称百万之众，要夺我江东六郡81州之地，奉主公之命率领江东大兵三江口扎营，要跟曹兵决一死战。众位将军要服从命令，身为都督，一七禁令54斩，违反军令者绝不姑息，众将天令。上两位老先锋带领众战将齐声呼喊：“都督传令！”程四一看这阵势啊，浑身的汗毛直发炸呀，心说：“爹，您怎么不来让我受这罪？”周瑜、周公瑾传下命令：“众位将军，而今本都传下命令。命令下之后，全体人马立刻行动，兵扎三江口。”孙将军令下马上起兵灭曹操，再安汉室。孙令。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